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有线调频98.6兆赫。

送情郎，送。 就是那要命的儿妹儿那身上那个长着呀是个样样着草是样样我那看见你这你就样样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这个两山呀妹子你在哪头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上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上 蹦

生。你身上那怪的病疼呀，亲妹子，我心上疼。人头见那怪想你呀，啊啊啊啊啊啊想。 想你。

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哎， yeah。